是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小三轮的司机直接把车开进了医院，把矮个背进了急救室。医生在抢救矮个，两个警察站在一旁。抢救完毕，警察走上去前去问话。一个警察问：“是谁捅了你一刀啊？”“ 寨子里的吴小官。”“ 哪个寨子呀？”“ 叫不上名字。”“ 吴小官为什么捅你啊？”“ 因为我知道他的秘密。”“ 你知道他什么秘密啊？”“ 他给小花家放过火，把小花家烧个精光。”“ 小官多大岁数啊？”“ 二十出头。”“ 怎么你身上也别着刀子呢？”“ 我也想杀小官。”“ 为什么呀？”“ 因为小官也知道我的秘密。”“ 你有什么秘密啊？”“ 我们想弄钱。”“ 从哪儿弄钱呢？”“ 从陶瓷公司。”“ 哪个陶瓷公司？”“ 叫不上名字。”“ 有一家陶瓷公司接到了恐吓信，是不是你们干的？”“ 是。”“ 主谋是谁啊？”“ 马脸儿。”“ 马脸儿叫什么呀？”“ 不知道。”“ 马脸儿现在在哪儿？”“ 不知道。”“ 你们预谋干什么呀？”“ 劫持马特和杨凡。”“ 马特和杨凡是干什么的？”“ 是陶瓷公司的两个白领。”“ 哪个陶瓷公司啊？”“ 叫不上名字。”“ 为什么劫持他们？”“ 他们手里有钱。”“ 你们打算几时动手啊？” 矮个突然脑袋一歪，死了。 警察摸了摸矮个的脉搏，无奈地摇了摇脑袋。两个警察站起身走出急救室，一个警察打电话。公安局长听了警察汇报以后，立即向下属交代了任务：铁路和长途汽车站要控制，通往西北方向的公路也要控制，发现小官和焦三零立即实施抓捕。小官和焦三零在马路边拦车，一辆大货车被拦住，小官爬上驾驶室，举着几张票子。“ 捎我们一程行吗？” 司机问。“你们想去哪儿啊？”“ 我们想去瑞丽。”“ 我去宝山，正好顺路，上来吧。”小官回手招呼焦三零，两个人都爬进驾驶室。小官数出1000块钱递给司机，司机也不客气，把钱塞进口袋。汽车启动，及时。美丽的大理到了，司机把大货车开到一家小旅馆跟前，把车停住，三个人都跳下车。定下房间以后，司机在收拾自己的房间，小官和焦三零也在收拾自己的房间。屋里也是两个单人床，小官和焦三零把两张床搬到一起，并到一块儿。小官迫不及待地搂住焦三零亲吻，焦三零推开了小官。吃饭的时候，司机自己单独坐一处，小官和焦三零坐在一处吃饭，服务员在往他们桌子上送上饭菜。 焦三林悄声地说， 我害怕矮子会追咱们。 小官说， 矮子怎么会知道咱们上这边来呢？ 我告诉矮子是去大西北，我连我爸我妈都告诉他们是去大西北。 焦三林说， 可是你杀了矮子呀。 小官说，矮子肯定得死，他死了就一切都死无对证了，咱们只管消消停停的过咱们的日子。 焦三林说， 可是公安局会追来的。 闭嘴，乌鸦嘴，这种话是乱说的吗？ 人都说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杀了人是逃不脱的。 谁说我杀人了？我谁都没杀。他王八蛋矮子先是扎了我肚子一刀，因为我有腰硬子，所以他没扎死我。后来他又扎了你肚子一刀，你也是因为有腰硬子，所以也没有被扎死。所以啊，他矮子才是杀人犯。咱们扎他一刀是正当防卫，是合理合法的。以后你不要再跟我提杀矮子的事儿，明白吗？ 我明白，可我就是总害怕。 有我呢，你怕什么呀？您只要时时刻刻跟着我，什么事儿也没有。 马特和杨凡并排坐在屋角的草垛上，他们的手被反绑在身后，四五个人围着他们俩。马脸突然举起放羊鞭朝马特劈头盖脸打过去，杨凡便猛然一翻身趴在马特身上，让鞭子抽在自己后背上。马特惊叫，杨凡，杨凡。马脸狠狠地在杨凡背后抽了一鞭子，说， 哼，骚娘们儿，你还挺义气哈。 但终于停住了手，他伸出脚把杨凡踹到旁边，问马特， 马特，你说不说公司的钱在谁手里？ 马特说， 你们企图不劳而获，休想。 马脸说， 给我打。 另外两个陌生人轮番用鞭子抽打马特和杨凡，直到两个人遍体鳞伤，口鼻流血，昏死过去。在天津的图书馆里，小文正坐在电脑前写作，突然死机。小文怎么弄也不行，急忙叫来一个人帮忙摆弄。小文问， 工程师，怎么回事啊？ 死机了。 我只是用 Word 写作，并没有上网，怎么会死机呢？ 可能是程序出了问题，原因呢，可能是最近安装的软件和外设。哎呀，卸载这些软件和外设，或者使用系统工具就可以解决。还有啊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个人电脑BOSS 或者是 Windows 系统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。对于 BOSS 系统，可以参考个人电脑制作页网页，看看有没有需要下载的内容。那么 Windows 就必须要运行这个 Windows Update， 下载最新数据了。 工程师收拾好了，让小文继续写作。 小文说， 谢谢啊，哪天我请你。 工程师说， 不客气。 工程师走了，小文继续写作，但只一会儿功夫又死机了。小文一声长叹，又打电话，于是刚才那个工程师又来了，又给小文收拾。但工程师收拾好走了以后，小文刚写了一会儿又死机了。小文干脆不写了，他感觉情况不对，难道是马特那边出了问题？他掏出手机，调出马特的手机号，打了过去。马脸儿和几个陌生人在喝酒吃肉，马特和杨凡在昏睡。马特身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一个陌生人走了过来，从马特口袋里掏出手机，走到一边接听。陌生人问， 哪位啊？ 对方说，我是北京图书公司小文。 哦，美女啊， 你找马特啊？对，请让马特接听。 马特正跟一个美女睡觉呢。 你是谁？瞎说什么呀？ 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啊？ 马特呀，现在在跟杨凡睡觉，因为他们熬了一宿太累了，该休息了。 真的吗？ 这还骗你？他们陶瓷公司工作非常忙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 他们睡觉怎么会让你在身边呢？ 我们刚才喝酒来的。 小文放下电话，非常纳闷，百思不得其解，在屋里踱来踱去，抓耳挠腮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离婚男人》。 马兰兰的领导，那个老大姐，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，见了两面，对方对马兰兰十分中意。但今天需要两个人敲定关系的时候，马兰兰突然心烦意乱起来。他想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却怎么也控制不住了。那么是不是马特在念叨自己呢？他便立刻给马特打电话。马脸儿和几个陌生人还在喝酒吃肉，摆在桌子上的马特手机响了起来，马脸儿亲自接听。 喂，哪位啊？ 我是马兰兰，你是马特吗？ 我不是马特，我是马特的朋友，现在马特在睡觉。 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呀？ 马特和杨凡折腾一宿太累了，现在他们俩在一起睡觉呢。 马特不可能和杨凡在一起睡觉，马特的对象是夏佳丽。 甭管马特对象是谁，反正现在他和杨凡睡在一起。 不可能，他们睡觉怎么会让你看着？ 哦，因为我们一起喝酒来的。 马兰兰的对象一脸坏笑地看着他。 你不是想知道马特此时在干什么的吗？他在干什么呀？ 他在和一个叫杨凡的睡觉。 甭管那个杨凡是男是女，大白天睡觉就不正常。 有什么不正常的？他们常常加夜班，天快亮的时候吃一点东西，然后才睡觉，不是再正常不过了。 在小旅馆里，小瓜和焦三零在床上抱在一起，身上盖着被子，折腾了一会儿，小瓜消停了，睡着了。焦三零悄悄掀开被子下床，穿上衣服，蹑手蹑脚打开门走出去。他正在路口东张西望，不知道该往哪儿走，小官突然追上来，一把抓住了焦三零。 你什么意思？想扔下我逃走啊？ 我是出来透透风，你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 哼，你是不是惦记着举报我，好立功赎罪？ 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。 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，小心我把你也杀了。 焦三零一听这话，悚然一惊。 小官，你千万别这么想，我还要给你生儿子呢，我要帮你传宗接代，让你子孙满堂。 走，跟我回去。 焦三零乖乖的跟着小官回小旅馆了。冷藏车在公路上急速行驶，孙大生和司机刘师傅坐在驾驶室里。在回来的路上，路过一段山路，路不宽，只能并列过两辆车，而且一边是山的陡壁，一边是深沟。孙大生说， 刘师傅，跑这趟路挺爽，就是有些危险。 对，不能麻痹大意。 突然，一辆急速而来的大卡车摇摇晃晃迎面开来。 刘师傅说， 天哪，这司机肯定喝多了。 孙大生厉声喝道， 小心减速。 刘师傅打算闪开对方，但摸不准对方往哪边偏，便减速，而对方的车不由分说直通通撞了过来。刘师傅出于本能把方向盘往左一打， 于是对方的卡车正撞在孙大生坐的位置，车鼻子顿时塌了，孙大生惊叫一声便昏过去，双方的车都已经停住了。刘师傅急忙跳下车到孙大生这边查看，却根本打不开车门，他急忙给夏佳丽打电话，夏佳丽一接听手机立刻颜色大变。马特苏醒过来，见杨凡把头倚在他的胸前还在昏迷，而嫌犯们则在外屋抽烟打麻将。马特用嘴拱起杨凡的额头，用舌头舔杨凡额角的血渍，杨凡疼醒了。 马特，你身上疼吗？ 不疼，鞭子不是都抽你身上了吗？ 你也没少挨抽啊。 如果赵科长知道你为我挨抽啊，不得气死啊？ 那也不一定。 我得怎么谢你呀？ 你知道怎么谢？ 我撇下夏佳丽，娶你。 我没要求你这么做。 是啊，如果死在这儿，我谁都娶不了了。 老天保佑你，你死不了。 本来啊，我还想轰轰烈烈大干一场，哎，谁知道。 干嘛干嘛，哪儿还没到哪儿呢就这么悲观。 我真的怕小河沟翻船。 杨凡的声音突然颤抖起来。 马特，你想办法跑吧，留我一个在这儿对付他们。 不行，我怎么能这么做呢？ 那我们也不能在这儿等死啊。 我有个主意，我们要向外边送出信息。 怎么送啊？ 我要求跟周大爷通话，想办法告诉他现在咱们被绑票了。 这样好吗？ 必须这样。 这时马脸走进屋里，举起一根烟抽了一口，往马特脸上吐了个烟圈。 马特，你醒啦？两个人说悄悄话呢， 两个人亲了嘴儿，让我看看。马特说， 我们不是对象，不能亲嘴。 马脸说，不是对象亲嘴才好看呢，来吧，不然我还拿鞭子抽你们。杨凡突然一翻身又压在马特身上，接着便快速稳住了马特。马特被动地张着嘴和杨凡接吻，杨凡便十分专注尽情地吻起马特。旁观者最清楚，这不是被动地应付差事，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吻。马脸便伸脚踢开了杨凡，说， 哼，让你们亲个嘴儿，你们还真当真了，两个人没羞没臊的真亲起来了哈。 马特便接过话来说， 大哥，我想回公司。 想回去？简单的很，拿钱了呀。 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我给我们公司老板打电话，告诉他我们的方位，让他把钱送过来。 让他把警察招来？ 他不会的。 不会？骗谁呀？上次不就是把警察招来了？ 哎呦，我以我的生命保证，这次周大爷不敢。 马脸到外屋去了，和那几个人商量。马脸对那几个人说， 马特想叫周大爷送钱来，你们同意吗？ 一个陌生人说， 试试吧。 马脸说， 会不会又骗咱一回啊？ 另一个陌生人说， 不怕， 咱们这两间屋在半山腰，眼前全是开阔地，如果有啥子动静咱们一目了然，而且后山有条路可以走汽车，咱们转眼就可以把车开过去。 马脸说， 好吧，反正是炒锅子捣蒜，一锤子买卖。 一辆警车，一辆抢险车和一辆120救护车停在了冷藏车不远处，抢险人员把冷藏车的门打开，救护人员把孙大生抱下来放在担架上， 抬进救护车，一个警察在现场照相画线，另一个警察教训肇事司机，而这个司机醉醺醺的站着站着就猛然倒在地上，一下子就呼呼大睡了。这时夏佳丽和父亲一起坐着武装部的军车赶到了，夏佳丽拦住救护车，打开车门上去看了一眼孙大生，就被救护医生劝下车了。此时抢险车把冷藏车拖走，刘师傅坐在里面。医院急救室在紧张地抢救孙大生，夏佳丽和父亲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。手术室走出一个医生，夏佳丽立即迎上去。医生问，你这是伤员家属吗？夏佳丽迟疑了一下，然后肯定地回答，是。医生说，来签个协议。夏佳丽随着医生走了进去。马脸儿在与孙大业通电话。知道黄山羊吗？明天早晨7点只许你一个人来。傻子，让出租车把你送到山脚下，你自己上来就是了。少废话，小心我废了你。马脸收了手机，狠狠踢了马特一脚。瞧你们老板，事到如今还讲啥子条件，真他妈不是东西。一个陌生人突然飞出一刀，唰的一声扎在马特头顶的土墙上，刀身寒光闪闪，还在不停地微微颤动。马脸走过去拔下刀子，告诉你马特，今天晚上老老实实待着，明天我们拿到钱就把你放了，你要是不老实待着，我先把你做了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焦三零被小瓜的疯狂吓坏了，他到派出所自首，警察抓住了小瓜。马兰兰和对象有了进展，马兰兰能否放下马特？小文严重睡眠不足，被送进了医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离婚男人》。 大笑的女儿曾被人誉为中国版廊桥遗梦，剧情围绕四名男女军人的成长经历展开，讲述了他们的生活与感情。军人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，面对爱情、婚姻和责任，又将如何抉择？这部作品没有其他军人戏的战争大场面，但胜在情感真挚和细腻。剧中相恋的男女主角，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能走到一起，带着缺憾的唯美。小说《大笑的女儿》，12月28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，当天23点半。 和我一样。